本部设在尼日利亚的非洲地区同朝鲜人民友好团结委员会网站6月2号在文指出，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生前为新一代不惜一切，他们两位对后代的关爱，如今由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继承下去。